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俞伯牙谱的每一支曲子，不管任何人找来一问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曲子。所以俞伯牙认为这些人都是庸庸碌碌之辈。偏赶有一年，俞伯牙去访他的朋友，带着他那只古琴，坐着一只小船，到了湖北黄鹤山。你听说现在有个黄鹤楼吗？就是以那山得名，后盖那座楼叫黄鹤楼，当时叫黄鹤山。小船弯住，月色当空，俞伯牙问仆人今天是什么时候。仆人说8月15。哎呀，俞伯牙说我光顾访友了，忘记日期了。皓月当空，真山真水，此情此景，我应当抚琴一首，就在这黄鹤山找一宽敞之地。他开始抚琴，那琴声悠扬啊，连山水都伴唱，听的人是如醉如痴，但是叫不出他抚琴是什么曲牌来。可正在这时候呢，俞伯牙就发现在树丛的里面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探头缩脑偷着听他抚琴。俞伯牙挺不高兴，说那一农夫因何偷听我抚琴。这个人呢就出来了，一躬扫地，说了些赔礼的话，说我自幼就爱琴，方才听君您抚的这个琴太好了，堪称当世一绝，把我听得入了迷了，故此我才在林中止步偷听。哦，俞伯牙没想到一个农夫他懂得琴，这一高兴呢就跟他谈起来了。 说既然你听我扶了一支曲子，你知叫什么名吗？哎呀，这农夫一乐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方才这个曲牌叫巍巍乎高山。好，对，你别走啊，我再弹个曲子你听听是什么。俞伯牙一高兴又扶了一首，然后让这农夫猜这曲牌叫什么。也许是滔滔乎流水。哎呦，俞伯牙说都猜对了，看来今天我遇上知音了，我再弹奏一首你再猜是什么。等弹奏完了问农夫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孔子念颜回，就孔夫子思念的徒弟颜回。罢了。俞伯牙说今天我可遇成知音了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姓钟，叫钟子期。哎呀，我愿跟你结交成好朋友，咱俩是知音之交。我走了这么的多地方，我见过这么多的世面，我接触那么多的人，没有人知道我谈的是什么，唯有你是我的知音朋友。两个人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八拜结交，而且定好的来年八月十五在此不见不散。钟子期走了，俞伯牙收拾瑶琴也走了，书说简短，转过年来又回到黄鹤山旧地。但是在弹奏琴的时候就不见钟子期，俞伯牙心说我兄弟怎么失约了，大概有事，要不不能不来呀。第二天跟附近的人一扫问，发现一个老头正上坟烧纸。一打听钟子期，老头苦笑，钟子期就是我儿得暴病身亡，这不我正给他烧纸呢。俞伯牙大吃一惊啊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一边哭他一边说，说子期身亡，伯牙伤，高山流水已消亡啊，我知音朋友不在了，我这一辈子不弹琴啊。俞伯牙摔琴，这就传为千古的佳话，这叫知音之交。张作霖说的是停顿停顿，看了看杜立塞。至于别人呢，齐桓公管仲文景之交，廉颇蔺相如他们俩的交情，祢衡和北海太守孔融的交情，周瑜和孙策的交情，令人熟知刘关张的交情，谁不知道？我大哥，我讲这些呀，也许能有点用。咱不敢比古人，我希望咱们兄弟亲密无间，别各存一计呀，应当永远和好才是。你兄弟，我太受感动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第一个，我佩服你；第二，你对症下药，说到我心里头了。方才你说的对，比古人，那咱们怎么敢比呀？但是咱是个人呢，得有良心呢。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兄弟对我如此宽厚忍让，哥哥我呀是感恩不尽呢。这回你放心，真好了。张作霖呢也就不往下讲了。哎呀，看看这时的时间，离这天亮也差不远了。张作霖说：“咱也别说了，睡一觉吧，明天还得干活呢。” 哎呀，不行，我睡不着。杜立三说到这，抬头一看呢，这张作霖的脑头挂着两只大肚盒子枪。哎，我兄弟，那这枪也太棒，棒极了。白天我就想看看，我说老王，我说兄弟，这阵也睡不着觉，你把那枪拿过来，我看看怎么样，行吗？张作霖一挥手，摘起一只大肚盒子枪递给他了。就这种枪叫什么名？德国造，带快慢机儿的大肚金钩盒子枪，插梭盒子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说兄弟，吃咱们这碗饭的没好家子事可不行，这枪都神了，这玩意儿，这要有两颗在身上带着，要说千军万马不怕，那叫玄虚点儿。反正有个百八十人的给围上，不在乎，那这玩意儿厉害，我还真没放过。这上子弹什么的，他怎么上？这是外插梭子的啊。这一槽子子弹是20粒，您看啊，我给您卸一卸，上一上，我看看，你交给我。张作霖啪啪卸了几回，上了几回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这枪太好了，哥哥喜欢吗？ 喜欢呢， 给你一支。 拿好， 不，咱哥俩一人一支，见枪如见人。这杜立三感动的直拨着脑袋，哎，兄弟，你对我太好了，赠我宝马，赠我好表。又赠我大炮，这又赠我好枪，你说我得怎么报答？大哥，别说这个，一说这咱就见外了。好好，我不说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我还没使唤过，我心没底儿。哦，这是快劲儿，这是慢劲儿啊。愚者一扣扳机，跟咱的枪放法差不多啊。张作霖说是。好，这我就记住了。杜立三摆楞来摆楞去的枪嘴子冷不丁对准张作霖的胸口，他嘴里叨咕着啊，一靠这扳机，啪啪啪啪啪。其实他装蒜呢，其实他早就会了，他那么聪明，那么鬼道，这个能不会吗？他想稳住张作霖，以试枪为名，他开了火。两个人对面坐着，相距不到20尺，什么人能躲得开？大罗神仙也躲不开。好在张作霖事先早加防范，张作霖比他还鬼，交他枪的时候，那气也就提到嗓子眼儿。容等杜立三的手一扣扳机的时候，张作霖一咕噜身从炕上下去了，这一槽子子弹都打到对面墙上了。天似亮似不亮，枪声这一响，外边嗷一嗓子，汤二虎、张子飞、张作相、孙烈臣、小老虎张凯、急金从砍抄血，我呼啦朝就进了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再看杜立三的脸啥就变了色了。唐二虎心如烈火，一看还不明白，滚，把枪就给夺下去了，回手就是一个单风贯耳，吹你妈的，啪，哎呦，扑通，这一下把杜立三从炕上就招下去了。张子飞往上一闯，咣咣就两脚拧胳膊，这就要捆。落到这帮人说还好得了吗？张作霖一摆手，别，松手。我队长，你还给他求情？不，我要问清楚，刚才这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解释吗？ 兄弟，兄弟，冤枉，冤枉啊！兄弟啊，刚才我的确是失手了，我没放过这枪啊。哎，你说我跳到黄河我洗不清啊，这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诚心实意的想试一试，我没想放枪，谁知这种枪这么灵啊，还稍微一碰它就响了。兄弟，我冤枉啊，你要不出气，你干脆下令把我毙了，我没有怨言，谁怪我倒霉呢？我怎么倒霉，血没了，咣咣咣。这杜立三拿脑袋碰墙了，也没人拦着他，时间不大，碰了六个大包，都像开花馒头差不多。屋里静悄悄的，都盯着张作霖，就等张作霖一句话。张作霖坐在炕边上，呼呼直喘，眼珠叽里咕噜直转，看杜立三表演。等他也说完了，张作霖问：“大哥，你起个誓？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兄弟，我就是野兽，我也叫你感动过来了。何况我还是个人呢，我能口吐人言，我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？贤弟，你再想想，我即便开火把你打死，我能不能出得了赵家庙？那这帮弟兄能不能答应？那么我原来的目的，两雄不并立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这是我的目的。现在我要把你打死，我还活不了，我何苦来的？我能干这种蠢事吗？信也在你，不信也在你。如果我口不应心，我胡说八道，我将来被乱枪打死，被万马踩死，被车压死，雷击死， 行，别说， 但愿是一场误会。大家都退出去吧，该睡觉睡觉。队长，你， 哎，先生，算了算了， 我相信我哥哥起誓发愿说的都是真的，绝不能欺骗我。大哥，你说是不？可本来吧，这真是这么一回事。好吧，拉倒，散散。天亮了，张作霖那气色也不正啊。哎呀，杜立三一看人们都退出去了，手脚没定格，兄弟，完璧归赵，你这枪我也不敢要了，你的还给你，大哥收下吧。送出去东西，泼出去的水，我怎好收回来的？我说给你留纪念就留纪念，我相信哥哥总不能用我送给你的枪要我的命吧？哪能呢？你这，你又提这个茬。好，给你，谢谢兄弟。杜立三把插索大肚盒子枪插在腰上。一会儿人们进来打来漱口水洗脸水，这还睡个什么劲儿？两个人静念漱口好半天都没说话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边马褂轮铃的声音，来了十几匹马，为首的正是田小凤和田大丫头。再瞅田小凤那头发跟乱草差不多，田大丫头是披头散发，后边跟来这十几个人是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张作霖一看呢，这脑袋嗡，比车轱辘都大两圈，就知道发生意外了。妹妹，这怎么了？田小凤二话不说，进了屋连跺脚再碰头，完了。田大丫头也哭，招惹的二虎所有的人都来到了。二虎一瞅媳妇在这直哭，咧了大嘴，二虎就急了：“你他妈哭什么？你瞅那个熊样，你队长问你倒为什么呢？” 田小凤没说，田白鸭子先说了。好吧，我说说。田庄台丢了 啊， 叫什么人占领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人给占领了，去了五六百呀。昨天晚上夜袭田庄台呀，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我们打算派人到赵家庙求援，无奈人家把交通要路全都封锁了。我们激战了一晚上，贴金的弟兄有150多，挂彩的200挂零。我们这些人杀了条血路跑出来的，要不是站着马快加势硬，恐怕天庄台的人就得全军覆没呀。开开、唐二虎一蹦多高啊，当家的听见没？不用猜，肯定是老狐狸冯林阁下的家伙，这个他那老兔蛋。唐二虎非要请令出战，被张作霖给拒绝了。大哥，没把握的事咱别干。是，连我也猜测是冯林阁干的，证据呢？万里有个一，不是他干的，咱不就把他得罪了吗？我看这个事儿，咱们要慎重对待，好好摸摸底，真摸清了，这笔账肯定要算。我让他付出加倍的代价来偿还。没有把握的事儿，咱现在千万不能动啊，因为最近的形势对咱不利。杜立三也在旁边呢，他还舔脸说了几句，对对啊，我兄弟提议非常正确，那冯林阁不是好对付的，没茬还找茬呢，这样叫他抓着借口，咱就树敌太多了，不应当盲目行事。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，心说哪有你说话的地方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，哎，跑到这来滋滋嘴来了。那二虎嘴没说，正这时候胡老嘎来吧，胡老嘎那脸都绿了。队长，当家的各位都在，大事不好了。你看胡老嘎这个人扫盘子的头头，那情报极为准确，够一个情报处长。你别看在柳子里是扫盘子的，这老头经验真丰富啊，耳目也多，消息极为灵通和准确。张作霖赶紧把他拉住了，老人家快说怎么回事。哎，听我说啊，确切的消息，你还记得达尔罕王给慈禧太后送礼的事吗？记得，那些礼品不叫九只手御翼给劫了吗？啊，今天这事儿就从那事儿引出来的。据说达尔罕王亲自到北京面见慈禧太后，把这件事说了，慈禧太后是勃然大怒啊，本来当时要下严旨追查此事，因为各国的纠纷，内部不和，公车上书，哎呀，百日温馨把他呢就给缠住了，没有时间过问。现在风息浪静都没事了，他又想起来了，下了一道圣旨到奉天，责令义和堂呢一定要破获此案，此案要不破获了，就要义和堂那的脑袋呀。所以这位奉天将军也沉不住气了，一指令从锦州调来14个营，奉天出动13个营，再加上新民的3个营，就凑上30个营啊，1营525人，这30个营是10000多呀，号称大兵50000，